呢个消息已经消化咗好耐。 美国佬系唔会嗱，跟住落嚟咧，九月嗰个咧都系唔会加噶啦。 唔系，因为其实 俾你俾你中国咁样搞法， 而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大陆贬值，咁所以你入口嘅货品就平咗好多，咁你已经冇通胀压力，仲加咩息咧？ 同埋咁咪即系变相令到美国佬加咗息咯，已经系、所以美国佬为咗自己嘅经济着想咧，今次九月咧，其实真系老实讲， 俾阿佢都俾讲中咯， 俾老共啦。PM 咗佢噶啦，已經。本來大家都諗住今年嘅美國，唔係喺即係之前嘅六七月，就係、是、今年嘅九月會加息噶啦嘛。我哋仲喺度驚緊啦，因為我哋同佢掛鈎噶嘛。而家冇噶啦。嚇、經濟上可以繼續同佢哋合作，因為點解咧？你女人死我，你老公係嘛？你救市又救唔掂。系嘛？跟住咧就貶值人民幣，又諗住要加入呢、這個SDR， 係咪啊？ 但你認真咁睇，喂，而家係講緊美國、日本呢啲西方先進國家都諗緊點樣走嘅喎。喂，低端嘅就全部閃曬去東南亞， 其實撤資咗好多。 係啊，高端嘅佢哋全部匿翻曬喺自己本土。 琴日有聽呢個決戰中環啦，阿蕭公啦都講過就係話。其實呢即係好多外資大行呢即係啲美國佬啊嗰啲已經係喺呢個暴力救市之前或者喺六月甚至乎六月之前呢喂其實六月之後大陸先至決定係要打擊呢個叫做場外配資嘛、 啊、 即係要係去杠杆化嘛咁、所以其實有好多鬼佬呢其實一早已經係預示到呢個問題呢已經係撤咗資源已經係。咁、所以點解就 係。咪又返返去喎、啊。因為點解而家鬧平貨啊。係 啊。 今日有。 係啊。 所以滬股通呢就係好多成交。 用盡嘅仲要。 所以呢啲人呢唔好講到咁盡啦、啊。你話要 macroeconomics 呢我哋可以估但係你估個股市呢大班喺度講嘅話熊市又嚟揀屌嗰啲嗌反彈應該話呢即係呢個已經係谷底冇亂咁估呢啲嘢啦。 咪但係咁樣講喎、 啊。你真係作為一個即係市場嘅參與者同埋行為者我哋都係匿埋自己買嘅啫、或者匿埋自己賣嘅啫就唔好公開預測啦大佬你好似沈陣營咁咁大鑊啊係咪蘋果日報嘅專欄自己都唔知係罷寫定俾人停俾人停寫 啦十五年壽終正寢 咪但我覺得呢即係我有睇啊即係雲圖寫啲文啦因為我日日都會幫佢登㗎嘛咁我覺得佢都講得啱嘅一樣嘢就係、是、話喂你而家減息降準即係其實你叫做係放棄暴力救市就将所有嘅一啲股市嘅規律呢就回归由一个市场去决定啦。喂大佬始终国家做一啲暴力救市即係你叫做係呢、這个叫做係喂大佬成本太高。 唔係我諗 成本太高。 喂呢、這个一定係讲啱嘅就係、是、你以往作为一个即係 command economy, 即係计划经济嘅政府你以为即係呢一個嘅自由市場嘅金融市場係可以俾你咁樣玩嘅咩？係咪？你話嗰度可以起煉油廠就可以起煉油廠嘅，你話嗰度要拆遷就要拆遷嘅。 啲耶和華先做到。 乜？而且你話 你話嗰度你根本就係等於開紅海咁滯啊！冚家祥。 乜？而且你話要將嗰啲養老金就進駐就叫做係要托市啊嘛，大佬 就攞咗嚟托市。 係啦， 其他嗰啲開 成幾萬億去托市。喂，咁講真，你去托市，你揾啲養老金去暴力救市，你係反而對大陸人，即係大陸嘅人民係唔公道啊嘛，係嘛？ 同埋大陸人民咧好醒㗎，佢哋因為咧習慣咗 abuse 嗰個制度啊。即係上有政策嘅時候呢我下有對策、你越做得多呢啲嘢嘅時候呢你從呢次經驗裏面有冇發覺呢啲人呢你叫佢話入市嘅話你真係叫佢走㗎仆街。喂呢啲嘢完全係掉返轉頭嘅即係心理反射嚟㗎。 所以啲共產社會不嬲都係咁樣㗎以前即係你見蘇聯倒台之前呢即係啲人話睇真理報永遠都係調轉嚟睇㗎嘛。 冇錯啦因為你嗰啲全部都係謊話嚟㗎嘛點解你全部都係困鳩我㗎嘛。咁、我點會信你呢、所以呢一次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嘅經驗教訓、金融市場其實係太多個即係 participant、真係要走返去自由市場嗰個運作你乜國家舉都冇用啦 你點會調控 到除非你連埋歐盟連埋美國、老實講就算連埋都好即係打句問句都搞唔掂 但係呢啲咁嘅嘢係結連結於呢成個實體經濟㗎嘛

我唔怪之阿土你研究啊，识京城四大不要脸冯友兰嗰本中国哲学史嘅真系。 我点解最近买冯友兰呢一本即系中国哲学简史咧？就是因为佢 咁形而上啊！突然间 佢未喺呢一个1949年之前， 黐线之前啊， 唔系佢未解放之前，喺美国嘅一个 lectures 嚟嘅。即史丹福大学啊，定边间即系 Ivy League 咧，请佢去做一年访问学人写嘅，即系话 at that moment 佢依然系一个正常嘅学者咯，未系做不要脸咯嘅学者咯，所以后期佢再写嗰啲我冇买啊，我就睇佢呢本啫，因为呢个系佢喺大学里边讲嘅 lectures 嚟噶，仲系未解放之前啊。仲未寫信俾共產黨話對唔住啊！我以前寫嗰啲咧係封建嘅遺毒嗰啲嘢啊，大佬嗰陣時候寫嗰本書嚟噶。但係即係我嘅總結就係、是，我覺得我哋呢一個我都唔敢講話我哋同佢同一個民族啊！仆街，即係收妖。 唔係，所以其實呢、這個你話 即係呢個咁嘅民族，佢哋嘅民族啦，學呢本老牌咁，呢、這個咁嘅民族，佢哋咁嘅民族，你咪製造咗呢個共產黨嘅惡魔出嚟咯。文革都係咁啦。所以你反而咧，我哋最怀念嘅时代咧，真系宁愿系军阀割据冚家祥 啊！ 真系呢个中华民国，即系呢个四大家族嘅管治嘅年代。 梗系啦，嗰阵时旗袍最高差啊嘛，顶你！ 你留翻喺老炒花生讲啦，屌呢啲嘢就我哋咁正经嘅节目唔讲嘅。 喂，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喂，点解我哋录下个节目啊？ 录下个节目，拜拜， 拜拜。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香港花生，我系卓佳佳。Hello。